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次的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讲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求神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祝福，也求神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给我们每一位你的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我就想到20年前的看了一部电影，在台湾叫做《好动重生》，在英文是 Castaway， 是那个 Tom Hanks， 汤姆汉克，他的一个电影，是一部2000年灾难剧情片的，男主角是汤姆汉克。在这个电影的内容是一个联邦快递公司的一名员工在太平洋上空遇难，落机流浪到荒岛的一个故事。然后在由于那个他单独的那个原因，那个汉克他把托运的那个行李的包就打开了，然后在里面各装有威尔森牌的一个排球，这个排球是汉克用他的想象力把这个排球当成一个人叫威尔森，然后他天天跟威尔森讲话，有一些对话。那为什么我提出这部电影呢？我就想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和许多教会，有些人觉得像那个汉克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感觉像他一样的，我们觉得是在被困在荒岛，孤独卡住的那种感觉，我们感受是没有足够的支持，我们跟神祷告有点像汉克跟威尔森这个排球讲对话，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消息，没有回应，我们甚至是怀疑我们的神是我们自己造的，在照着人的形象的一位神。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早上要跟你们分享，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的上帝是今天跟我们讲，通过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等一下我来念。而这位上帝是在诗篇139篇说，他很深刻，我们一切的心他都知道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8章3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端不得进天国。我们今天的经文到在这边了。所以两个礼拜之前，我在希望教会分享神的话，就说什么是天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天国的国民，所以可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住在一个这个天国，是天国这个文化可以说是福音的文化，而这个福音的文化是需要我们改变， 在这个经文里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第三节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关于什么是改变，什么是转变。那改变不只是改变，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改变有些人越来越像一个坏人，有些人越来越像好。而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改变，这个转变有什么方向？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式。那变成一个小孩子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悦纳的一个方向。可是这种改变是需要我们有一种能力，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要靠圣灵通过耶稣基督生活、受死和复活的能力来做，在我们心里做一个转变，在心里做一个改变。所以两个礼拜之前我在分享神的天国、神的国度，也可以说神国，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很关键的一个主题。而这个关键的主题跟今天的经文改变是融在一起的。马太福音18章解释这种改变，就告诉我们在天国里我们都需要改变。虽然这个今天的经文只有三节，是很短，可是在里面的属灵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深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来他的面前要问他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要了解一下门徒的这个心理有什么思维，有什么思维方式。就了解他们的思维，你可以看马克福音的10章37节和马太福音20章20节。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雅各和约翰，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说，请你在你的荣耀里给我们一个在你右手边，一个在你的左手边的位置。那耶稣就回答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我的权利要给你们。可是在这个经文里，我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他们知道耶稣是个君王，也知道未来的耶稣有一个国度。可是他们问这个问题，谁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在这个当耶稣做君王的时候，他们是可能是陛下的官，所以在这个陛下的官里谁是最大的？他们以为这个国度是在世上的国度，就像我们看我们现在的那个不同的国家的这种国度，他们自己以为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最大的人。耶稣基督他回答他们的问题，在马太福音18章1到3节说，他叫了一个小孩子来告诉他的门徒，进天国必须变成一个小孩子。他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进天国必须成为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是成为，什么是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看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他在这个经文里头用这个画图，小孩子这个画图来解释一个改变，一个转变。 那这个转变是什么样子的转变呢？我们可以说小孩子不仅仅是好的，小孩子也有坏的，对不对？小孩子就跟我们大人一样的是罪人。所以耶稣在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些其他的经文也是提出小孩子的不好的地方。在格林多前书第13章11节，保罗是这么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孩子的另外一个方面。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6节，他讲类似的一些话，他说他对这个以色列人讲这句话，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在这两个经文，我们看到圣经是用孩子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话语都是小孩子的那个样式，不成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用这个画图不一定是一个只有好的。可是在马太福音18章呢，我们看另外一种方面的，耶稣用这个画图来做一个好的榜样。那个孩子的行为当然有不好的，可是也有好的。耶稣基督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我们要效法小孩子的行为。耶稣他教导我们就像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是怎么样的？小孩子是依靠父母，他们全心依靠父母。耶稣基督他要教导我们，我们要像这些小孩子，是因为他们要我们依靠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全心依靠我们的天父，这个等于是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父我们天父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的心，就说我们要把一切交给他。他要我们谦卑我们自己的心来依靠我们的天父。所以可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他就是要我们了解，除非我们像小孩子，我们不能进天国。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画图用另外一句解释，另外一个解释。人在正常的成长，在正常的成长的模式是越来越独立，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要越来越独立。意思就是说在物质方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财务方面的，食物方面，衣服方面，住宿方面，也是越来越独立。这是好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用这个孩子是用一个属灵的一个比喻，就说虽然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对他们的父母是越来越独立的，我不要你像这样子，我要你越来越依靠你的天父。在天国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成长是越来越依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两个不同的改变。一种改变是越来越依靠我们的神，另外一种改变是越来越独立，越来远离我们的神。所以做一个属灵的孩子，意思就是说越来越依靠 我们的神。做一个属灵的幼稚的人，是越来越靠我们自己。一种改变是越来越谦卑，另外一种改变是越来越骄傲。一种改变是正常的、自然的改变，可是另外一种是超自然的一个改变。那超自然的改变，耶稣基督说，是应该的。你要进天国，应该要越来越像小孩子。在这个天国里，在这个福音的文化里，我们可以了解是这种情况。我们自然的取向是越来越独立，要靠自己，要自我辩解。可是在这个超自然的改变，我们越来越谦卑。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在神的经济，我的意思是经济，就是说什么是有价值的，是跟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在这个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我们看到耶稣用这个话来说，我们的世界的模式跟天国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他说，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模式是跟世界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这些经文里面就教导我们，在这个天国里，在这个福音的文化里，不要像世界，是跟世界的模式是相反的。在天国里，做天国的国民，你要做伟大的，你要做最小的。在这个天国里，国民要变成小孩子。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9章，他也是这么说的，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此耶稣他教导他们，他的门徒也教导我们，若我们要做伟大的，应该要像小孩子，要谦卑，依靠神，凭着信心而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上，在天国，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文化，耶稣基督就说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要跟随我们的世界的模式，在这个福音的文化是跟我们地上的文化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这种心态，要做天国的国民，我们应该要改变的，应该要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改变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意识到人际关系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忧愁？你有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公司里的同事，我们应该会遇到这种困难和忧愁。我就想到我过去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各位分享这个见证。我在大概10年前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宣教士的团队，而这个宣教士的团队里有一对夫妇，那个有师母和牧师，这对夫妇。 我们已经在中国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宣教团。然后首先我们跟他们的相处是很和睦的，可是这个蜜月就快结束，因为这个摩擦就开始了。我就想到这个，我就看到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说哎呦有鬼在那边，鬼在那边，这个不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而这个宣教团队里有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可以举个例子。有一次那对夫妇的师母，他要过他先生的那个生日，所以他邀请我们参加这个 party。然后我们那天我和师母我自己的师母，我们到了那个 party 就是迟到，然后我们道歉很多次。那虽然那对夫妇的师母在他的那个他的就是表达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在心里他就把这个愤怒隐藏在心里，然后就越来越不信任我们，越来越这个张力越来越大，就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直到我们有自己有很严重的那个忧愁，就影响我的身体健康。那这种属灵的征战是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他们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在这个冲突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罪是非常清楚的，可是看到我自己的罪没有那么清楚。那当然我知道我的心有罪的，可是我就充满了自我辩解。啊，因为他们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这个样子。神是用这个事情，这个冲突来让我面对我自己的罪。神是要我变成一个小孩子，可是这个过程要花很多时间呢。他要我变成一个孩子，要我谦卑自己，要我单纯，不要我充满这个自我辩解。感谢神，他用不同的事情来改变我，到了一个地步，我能够来到夫妇的面前，来到这位牧师的面前道歉。我就经历过一个自我改造，这是神的恩典来在我的心里做工。可是这个很难做的，对不对？很难做。我们一直就想到他人的罪，对他人的罪很清楚的，可是对我们自己的罪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耶稣基督他来教导我们，你应该要像小孩子，你应该在你因为你是天国的国民，你应该要还是继续越来越像小孩子。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很难做的，对不对？我们哪里可以得到能力来这样子改变？我们哪里可以找到一种这种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心，认罪悔改，看他人比我自己好的这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是从，当然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孩子。耶稣基督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孩子，而这种能力是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很穷的 一个地方，在马槽里很肮脏的一个地方，谦卑他自己来做我们的救主。圣经里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变成一个小孩子，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很臭。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臭。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因为写中文的字很难学，我觉得对中国也是很难学。可是他说你要有这个字，他是基督徒，他说这个字你可以很容易学。他说你看这个字臭 stink 是怎么意思？上面有一个字，下面有一个大，然后还有一个点。可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自然的是取向自高自大，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的解释是对还是不对，可是我帮助我学这个字写字。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去掉我们的丑，我们要去掉这个属灵，做一个属灵幼稚的人，要做一个属灵的孩子，成熟。我们要做他的门徒，通过这个依靠神的那种方式的那种状态，那种心态，神要改变你们，要改变我，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福音的文化能够越来越像小孩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神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做工。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觉是，有时候感觉我们是在被困在一个荒岛，卡住了，没有足够的支持。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话语，我们有这个，有盼望，因为你跟我们讲，你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你是与我们同在。求神悦纳我们今天的崇拜，求神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做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灵的孩子，不要走向那个属灵幼稚的人的那种方向。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